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我哋啊，即系讲啲花生嘅嘢啦。咁就 我哋第四节咧，就因为即系小弟上个礼拜即系倦勤啊嘛，咁啊，所以即系补多节啦。 系补多节，唔系其实我哋本身就应该咧，standard 嚟讲就应该系开四节嘅， 系咩？ 系啊，因为我哋之前已经行咗几次噶啦，即系开四节， 系咩？ 咁啊，每节就廿分钟，松少少啦。咁但系就我哋开多一节咧，咁啊，即系当然系呢个系为财政考虑啦，因为我哋即系确实吓，即系我哋都即系我哋都唔会话羞于系去承认一样嘢，就系大军阀系全台里边收入最高嘅一个节目嚟嘅，竟然系， 竟然 系啊！ 点我讲嘢咁娇闷？ 系啊，即系咯。 阿 B 嗰阵时候最初批评我做节目嘅时候，你知唔知讲咩？ 系点样咧？ 佢话你讲嗰啲内容咧，好似去走去听 lecture 啊，做 tutorial 咁。 咁你而家系咪觉得好有满足感咧？即系 我冇啊！我其实已经冇乜感觉嘅人嚟。 系 啊，我有个朋友成日都话我系咩都冇感觉嘅。 系啊， 即系人到无求品自高啊！而家学下老邪咁吹下水啊，大家中意听。 所以真系咁嗱，呢一次炒咩花生咧？都唔可以话炒唔炒咩花生嘅。其实讲真，即系我哋成日讲后梁振英时代就系呢个港独退场嘅时代啊嘛。即系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啦。咁就你要见到咧，咦？确实又好似有好多巧合喎。啲巧合喺边咧？第一。就係選九月選舉之後咧，就葉普成就內控得好犀利啦，咁高達就退出呢個熱血公民啦，嚇、 唔做首領， 係啦，唔做首領啦，就正式同呢個鄭松泰分家啦， 交支旗俾泰博， 係啦，即係睇下咪即係揸到白痴仔咁樣啦，咁之後你見到哇，跟住你咩？叶普成或者叶九嘅系列里边，系咁喺度搞一啲网去清算人，系咁开啲 page 狂清算人。咁当然即系你会见到好多人都受罪啦，系咪？咁哇，两个斯达都濑嘢，一仇斯达就即系又俾人屌啦。喂，仇斯达我唔明啊，因为其实佢我见佢都几企喺热血嗰边嘅，我唔明点解佢都会中招。咁嗱。卢斯达都中招，点解中招呢？咁样样系因为佢喺呢个本土新闻嗰边打工㗎嘛。咁本土新闻就多得之前嗰个叫咩嗰个傻佬叫咩名话嗰、那个好似道士嗰个戆鸠呢，即係 个博士嚟 㗎。係啦，嗰、那个博士咁就话佢系撑清正嘅。咁变咗就系话佢打份工，係咪？你喺你嗰个平台里面咁多撑清正嘅文出嚟，係咪？咁多撑清正嘅新闻出嚟，咁你就你要咩飞啦吓，咁样样。咁所以又系俾人屌到扑街，即系但系呢个好呢、這个惨啲，因为其实佢就有精神分裂啦，咪好似攞白卡嘅系嘛？咁我唔即系好似系吓系抑郁症，抑郁症 OK， 抑郁症啫，唔系白卡。 咁多博士嘅人都系抑郁症喎，大佬。 佢唔系博士，佢唔系博士，佢系浸大，佢浸大嚟嘅。咁然之后咧。陆续有啦，咁嗰啲咩阿B， 如果大家仲记得呢个网络廿三条嘅咧， 记得、就是那个，你话佢样似男人嗰个嘛，所以我 observe 咗。 唔系，佢唔系，似男人嗰个咧，嗰、那个叫做系嗰、那个麦记女神啊。 哦 ，OK， 吓米草啊 ，OK， 咁米草有嗰、那个即系富人嘅，因为富人嘅写手嚟嘅，因为你知啦，你容总俾人打造容颜之后，即系所有喺佢旗下写文嘅都系坏人嚟。 喂，其实一句总结 吓。 即系喺选举后，成个本土派嘅内讧咧，即系所以呢样嘢咧都不可以不归功于咧少少花生台，因为点解咧？你一打到佢嗰个领袖嘅时候咧，擒贼先擒王啊嘛，你一擒咗王之后，喂，嗰班右交嚟噶，系睇咩噶？系睇即时嘅成果，即时发觉原来呢样嘢系冇市场嘅。你谂下，个个都跳船啦、啊。我睇一篇文啊，嗰阵时阿冯敬恩啊写噶，阿 Billy 峰系咪？佢咪叫 Billy 峰系咪？佢写噶嘛？ 佢话黐喂，屌又抽我哋水，我点解留意到就系话，千祈叫花生台嘅人唔好咁开心，屌关我咩事啊？你哋嗰啲嘢，大佬 都未理佢，都唔得闲理佢啊！即系已经喺度自作多情啦，真系喺度。 唔系咯，佢第一篇文就写呢样嘢啊，大佬以为呃几百个 like， 以为好过瘾啊，大哥系嘛？即系 I will remember this 啊！我而家学阿嗰阵时阿边个咁讲啊？那個高官啊，大佬， 你见到即系， 关我哋咩事啊？喂，你哋自己内控，亦都好自然嘅。 系， 喂，阿爷一话要打呢一个嘅本土派，打呢一个港独派，打呢个分离主义嘅时候，你哋入边好多领袖都鬼鬼地噶啦，有人落 order 嘅。你问我嗰阵时候社民连都有啦，人力都有啦。都是有阿爷的手影啦，真是咁容易分裂。除了话因为树倒猢狲散之外，睇到冇市场之外，在选举里面瓜咗柴之外， 完成政治任务啦，完成呢个历史任务啦。 喂， 港独可以退场啦， 几快啊！所以咧，有多时话点解坚持先有希望？我呢句金句咧系冇错嘅。 嗯， 喂，你如果跟市场走咧， 嗯。 我哋真系跳到唔知去边个位啊，大佬！ 一百亩咪就跟市场走咯。 五年前，大家仲系讲紧大中华，中国有民主，香港先有出路。啊，一个反身，原来发觉呢样嘢唔 work。 五年前啲僆仔去六四烛光晚会系潮嘅，其实系， 同埋系排住队。 你见到好多靓女嘅，其实嗰阵时系 着住校服入场噶，着住水手服入场噶。嗰阵时候我见到系咪？见到长毛几过瘾噶。 嗯， 好啦，你见到。嗰、那個退潮啦，咁你又走去學人哋邊啊？喂，政治唔係做生意，大哥， 係 做生意你又要咁諗。嗱呢樣嘢唔得 cut。 嗱，阿土伯，我覺得佢點解會退場咧，或者係會有序咁樣去自己即係自我毀滅啊，跟住係咁退場咧？其實我諗其實建制派或者係中央啦，即係其實都諗到一個方法，點樣去對付呢啲叫反對派？佢唔需要再揾一啲咧。即系喺近似李匡普嘅人咧，去质击你，佢已经谂个新嘅方法，或者变咗招，就系嗰招就系两个字嘅啫，叫 DQ， 系咪？咁有 DQ 就唔需要即系养咁大班嘅维稳大军啦。喂，呢个方法又即系其实讲真，咪律师费啫嘛，其实 成本效益，因为佢揸住个国家机器， 系啊， 系咪啊？嗱，你嗰啲政纲基本上好容易露出马脚， 系。 即系你讲要建国啊，香港民族啊，跟住勇武抗争嗰啲，其实两嘢你已经现形嘅。噏嘅时候嘅口号系好响亮，吸引到群众嘅耳目。噏嘅时候啊，你一做即死。因为点解咧？香港人系右交嚟噶嘛，计一条数唔傻喎，阿哥，好简单啫嘛。你同我做节目，原来你又俾人拉呀屌！喂，你都唔做啦系嘛？你唔做，我仲点搵个第二个做啊，大哥？其他人都惊噶嘛？或者调翻转头咁讲，喂，你做极嘅节目都系两位数字嘅，喂，你都冇瘾啊，大哥系嘛？喂，好容易谂佢你啲逻辑噶咋？好容易谂佢，因为我都系咁样出身嘅人嚟噶嘛，我都系咁样个成长嘅环境里边噶嘛，喂，我点会唔知道你嗰个道理啫？不过我哋唔会做呢样嘢，都不屑做呢样嘢，就系因为政治唔系做紧生意啊嘛。 系啊，咁啊， 你留翻去喺生意嗰度表演呢样嘢啦。当嗰样嘢冇市场嘅时候，你啜一啜佢，捽一捽佢，转咗第二个模式再做吓，或者改一间公司嘅名佢系嘛？喂，去投其所好。喂，政治唔系咁噶。 好啦，唔好讲咁多住啦。嗱，因为点解我哋会开呢一样嘢嚟讲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见到热狗咧，最后我哋又出现后悔公民咯。咁啊，最近咧就苹果咧就做一个专访。咁啊，专访嗰位阿哥咧就系而家我哋所讨论嗰位主角啦。去片先。 成功之前，绝对不要放弃梦想咯。想过翻啲自己嘅生活啦，唔想再去咁冲动咁样走上前咯，有啲后悔咯，可以话系基本上冇晒火。 鸡扒妹头号粉丝宝生，除咗对鸡扒妹有一份冲动之外， 满带理想嘅佢，亦曾经对政治有几分冲动啊！ 八至九岁嗰个时间，楼下咧有啲类似议员办事处开放，以为佢里面有个社区中心，有啲康乐企啊，有啲大富翁玩下咁样，完全唔知当嗰个系民建联咯。反高铁嘅时候就系一个转捩点咯，我哋系由民建联跟住跳翻出嚟。 行错路差错步，边个冇试过啊？但明明一个对香港有理想嘅青年，又点会由头号鸡扒仔变成任人舞嘅港猪啊？ 有啲朋友啦，喺年初五嘅时候，佢哋要上庭，咁就过去声援佢哋，同对面保卫香港嗰班就有啲少少冲突，俾人哋拉咗，俾人判完啦，个社会服务令160小时，差唔多半年时间，所以基本上系浪费咗一年嘅时间。 年少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唉，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啊！ 最大的感受有啲后悔咯，因为去到而家被人判完啦，咁发生咗好多唔同嘅事啦，见尽咗好多唔同嘅咩叫真朋友啊，咩叫假朋友啊。好多唔同嘅朋友，因为走出嚟前线抗争，由佢哋俾人拉，去到今日有无数嘅自己嘅朋友喺监狱里面坐紧，但系冇人帮佢哋，冇人去睇佢哋，我自己觉得对社运心灰意冷。 如果命运能选择，或者有人会拣翻做个键盘战士。 我最多会喺 Facebook 度留一两句言啦，但系唔会再出嚟，唔会翻转头。开头出嚟嘅时候系想香港会有啲改变，但系咁而家睇落，无论做啲咩都好，都改变唔到香港。咁不如切切实实咁样退出啦。 有口难言嘅宝生一直唔肯讲清楚退出社运嘅原因。同上次受访讲鸡扒妹嘅时候，简直系两个人啊！但即使咁惊得罪人都好，宝生最后都讲咗一个好圆嘅故仔， 即系好似从前有一个路人遇见一个揸斗嘅黑衣人，嗰个路人就执咗啲钱俾个黑衣人，那个黑衣人又我咪唔讲，嗰个讲完会死噶咯。而家我哋身在呢个摩天轮，其实就好似等于我呢一年咁样，试过走到最高峰同鸡扒妹约会，试过跌到落尽头，跌到落谷底，又唔话对香港死心嘅，做翻一个又唔系叫粉青嘅，做翻一个冇咁港猪嘅香港人咯。 系咁揸住只乳猪做乜鸠？原来系寓意港猪系嘛？我唔知啊，即系呢个系咪咧？第二就系我嗱，有冇网友live 嘅网友答到我嘅问题？就系佢头先讲个乞衣嘅故仔系寓意啲咩咧？因为讲完之后咧，佢又惊有生命危险。咁啊，好唏嘘嘅，因为其实佢 我睇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即系你用唏嘘呢两个字咧，我都系同样感受。 系啊， 即系我觉得唉。即系嗱，呢个僆仔，即系我听人讲话佢做侍应啦，即系基层 炒 手生仔 part time 嚟嘅好似。 咁跟住就即系之前嘅民建联高铁就一时醒咗，咁都可能跟个社民联都唔定啦。 唔系，佢最先系跟呢个民建联噶，佢唔知玩飞行棋嗰啲啊，屌 系啊，玩飞行棋打康乐棋嘛，佢话屌大佬，以为嗰度系社区中心啊，点会咁戆居啊，大哥都唔紧要。咁你真係醒觉咗啦。 係。 喂，今时今日做160小时社会服务令。 佢话惨过坐监啊，我见到 Facebook 话。 我第一次俾人判公民抗命嗰阵时候，咪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囉。我嗰时候几多岁啊 ?26 到咋 ,25、6 到咋大哥。我都未咁快借啦，佢仲23添。係咪喂，我嗰阵时候仲系区议员啊，唔鱼啊，走去做社会服务令。最好笑嘅，佢系我街坊嚟㗎。 嗰条友 即系做导师嗰啲啊， 系咩？哦， 好好笑噶。不过我冇所谓，但我呢个系一个好好喺对社会运动嘅人一个警醒嚟。大家未有思想准备嘅时候，走去搞勇武抗争，你唔明白，你系会付出代价嘅咩？ 喂，你付出代价嘅时候，你系心甘命抵啊嘛。我哋嗰阵时候点解话公民抗命啊？就系你凸显呢个制度或者法律嘅不公义，你透过惩罚自己唔紧要啊，你咪判我咯。即系阿毛嘅名言啊嘛，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咁样。屌几有 flair 啊，几 Q 型啊！喺个法庭里边，最后尾呢句总结，虽然系学呢个嘅独裁者卡斯特罗嘅咁样系咪？喂，但系你唔系预咗咁嘅咩？当你一日谂住勇武抗争嘅时候，喂呢、這个路线。是会被社会 marginalized 嘅，被边缘化嘅，因为唔系好个个人好似跟到你嘅步伐咁前噶嘛，你唔系一早有心理准备要去顶呢一板嘅咩？做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就玩巢你，佢做半年咪快咯，我搞成年几啊，大哥嗰阵时候，因为我嗰阵时候，佢又好好个社工同我讲，喂你读咁多书不如咁啊，你去男童院即系教补习啦咁样，我话都好啊，屌，啊大镬补习。最多补两个钟啫，大哥，咪做极咪远，大哥。喂，唔大镬啊！喂，你都系为咗社会公义啫。喂，我同样觉得佢都系为社会公义噶。就算你话嗰啲领袖， 唔系你知唔知佢点 鬼头鬼脑都好， 你知唔知佢点解会被判先？ 佢咪走去同人哋打交嘛？年初五喺法庭门口， 唔系佢唔系佢，即系佢同阿收工男冲撞，即系喺法庭出边， 咪系咯。咁几无谓咧？你话真系， 其实呢个系 喂，你话有个目标、政治诉求，例如全民退保，或者系加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系嘛？即系正如嗰阵时候阿金英同埋阿 Derek 仔咁，即系掟蛋或者老毛西，喂，咁样去顶一板，有一个问题，系咪？而家啲人几快就 retreat 啦？嗱，我唔敢话 Derek 仔，因为话晒佢坐咗三个礼拜监，系叻过我。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之前你要谂清楚呢一个嘅代价，唔系霎时冲动噶嘛，哥仔。所以我都话啦，我嘅人社会运动嘅人生历程里边，当年同我一齐最激进嘅人系 retreat 得越快嘅，走得越快嘅人啊。因为点解咧？佢提高自己嘅理想度好高啊嘛，跟住佢发觉。是最大的 setback 㗎嘛，而呢一种性格嘅人係最容易感觉到自己抑郁嘅，真係。真係㗎。因为你提到咁高嘅理想嘅时候，你永远都达唔到㗎。跟住两嘢冲撞，哇，原来我付出咁大嘅代价㗎。咁咪好唔 Q 底，咁咪走人囉。咁咪走㗎啦。反而你越稳稳阵阵脚踏实地。即既有理想嘅成分，定亦都系务实去做嗰啲人咧，反而咧系挨得耐嘅，系顶得长嘅，而呢啲系走得最快嘅。即系点解本土路线系会喺短短几年间突然之间一个高潮，而家跌到落去做地底嚟咧？好简单啫嘛，根本做唔到一样嘢。亦都冇理想嘅成分喺度，有啲嘢。 而事实 勇武抗争，你觉得有理想成分咩？你打死咗个差佬，有理想成分喺度咩？喂，呢个系你作为一个争取民主运动嘅人嘅价值嚟嘅咩？系吗？点会有群众支持你嘅大佬？你真系学老毛啊？去打江山啊？踩住所有人嘅膊头上位啊？踩住所有人嘅鲜血上位啊？唔系咁噶嘛？系咪？而家文明社会嚟嘅，大哥。你讲咩？ 咁啊，就唔系我见到好得意嘅，其实原来氹佢做一个访问咧，都系好简单，因为其实佢揾咗一个好靓女嘅记者咁样样，咁啊个苹果嘅记者又叫 Kathy 啦。 喂，咁我哋揾同盟会请阿宝生哥上嚟都得， 系嘛？咁唔系，即系点解我哋头先睇片嘅时候就会见到佢以为影啲 shot 咧，冇理由会咁样就范嘅，咁容易听人哋老点嘅。 揸住只猪 系啦，揸住乳猪，乳猪就算啦。咁佢又揭阿边个啊？啊！鸡扒妹嗰本写真， 郑嘉纯 系啦，即系跟住，然之后仲要系半裸咁样样，真系咁样喺度揭，然之后腰果眼喺度淫笑，即系原来系咁容易可以氹到佢嘅，即系其实佢系一个冇乜机心嘅人，但系亦都系好容易上当嘅人，系咪？即系咁当然呢啲系无伤大雅嘅，咁但系就你亦都睇到好， 唔系，但系你睇完呢一段嘢之后咧，其实对好多后生仔嚟讲咧，反而系一个即系好大嘅冲击。即系对个运动系唔好嘅， 唔好。另外仲有一件事咧， 即使你好心里边 系 好后悔，嗰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到你人生里边咧一个案底都好。阿宝生哥， 你都顶一板啦。 唔系，因为 你过都过咗咯， 因为你做完呢、這、一个， 我如果我系一个 green horn， 睇住你咁，我点咧？我真系跟住你嘅、哦， 系。 我做完160小时，好似坐10年监，刘山清咁。 你为咗件事，其实你系讲唔到一啲抗争嘅道理出嚟嘛？因为其实你抗争嘅对象原来是个收工男， 咩叫收工男啊？即 傅振聪啊！佢系因为傅振聪先至会坐监，即系先至要做呢、這个，即系俾人判罪啊！呢个几唔抵至得噶？喂，如果你做一样嘢系真系做社运抗争，喂，譬如你好似你占王咁样样。喂，你系因为你守住占旺区而俾人哋拉咗去坐，系嘛？喂，咁样你都好啲啊。 同埋你喺香港嘅法庭里边，你话即使点样司法独立都好，你一样冇抗争，喐手喐脚咧，边个法官咧都唔会同情你。 系啊， 边一个法官啊都冇得冇情讲。你谂下，我有一次俾人告袭警，我自己都淤皮嘅。我同阿毛点咧烧紧个车胎，个差佬埋嚟扑火。屌佢梗系兴啦，仆街！咁我咪好似即系足球员咁样食位咁样咯，屌佢一埋嚟喷，屌一嘢撞埋佢，跟住阿毛一嘢扑埋佢。喂，老实讲，我哋两个都难睇嘅。即系如果讲社会运动嘅角度嚟讲，你一系就早少少食住咗个位，你又食唔晒，因为你唔够人，俾人两嘢就冲埋嚟喷熄咗个火，系嘛？点你知道个车胎好难烧着佢嘅，大哥系咪啊？咁、但系你揸住一个袭警案底，你话几核突？是个官好咋，本来嗰个都系衰官嚟噶。佢夹硬要我哋做社会服务令，连社工都话我同阿毛唔适宜做社会服务令嘅人、大哥。因为佢话你两条友冇富裕，大哥。夹、硬俾我哋做㗎咋。我仲喺度讲㗎，因为佢碰我100，阿毛102，因为佢第二镬，好似话。因为第二镬袭警啊。 仲有其实嗱，呢排唔淨止阿宝生咁红嘅，其实另一位好红嘅阿哥呢，就系叫做呢个冯敬恩。咁冯敬恩又系另一位叫做系呢个勇武抗争嘅一个需要付上代价嘅一位阿哥啦。 亦都系唔抵啦。 啊，我哋系咪有片啊？去埋佢先。 李国章惊踩死人，话冯敬恩系攻击主谋。港大学生同校委会倾唔掂改革，连台学校打起攻防战，仲要发条烟啊！当晚校委开会，俾学生包围，李国章同另外几个人退翻入大楼。冯敬恩承认嘅案情话，佢用校委身份，话要入大楼攞翻自己嘢，玻璃门一开就向住示威者大叫： 有冇人入去搵李国章啊？ 拉门同伸脚阻住保安闩门，其他人帮手拉到门嘅铝框变形，要400多元整翻。冯敬恩认刑事损坏同埋企图强行进入罪，否认刑事恐吓同扰乱公众地方秩序。李国章作供话，当晚保安排成人墙护送校委上车，但大楼出面逼住好多激动嘅人叫口号、夹杂粗口，行咗10米已经行唔到，只手被示威者拉住。冯敬恩又喺2-3米外唔止一次大叫： 唔好俾佢走啊！唔好俾李国章走啊！怼入去，怼入去！ 佢当时觉得有生命危险。 第一次真系有人用武力捉住我，叫口号话要怼冧我啊！ 仲话如果有人跌低，可能被人踩死都未定啊！ 我觉得佢煽动示威者攻击我，佢系主谋者攻击我。 李国章喺庭上播嘅闭路电视片，映到背向镜头孭住背囊嘅，好似系冯敬恩。代表冯敬恩嘅系李柱铭，佢同李国章识咗好多年，喺庭上似轻松倾多过针锋相对啊。好似李国章唔认拖延成立小组嚟审视香港大学条例，话要做就即刻做噶啦。李柱铭笑住反驳：香港普选咪一直拖咯。李国章回佢： 咁呢啲系政治问题，我系学者。 李国章唔同意李柱铭话，佢当晚感情放纵想走系不知，话提议报警只系想维持秩序，唔系想拉人。李柱铭见唔够时间，建议押后到星期5继续盘问，仲讲笑话会非常安全咁俾李国章离开啊。另一被告李峰奇否认阻碍公职人员罪，涉嫌当晚阻住校委纪文峰上白车，控方话李峰奇双手拉住担架床，仲叫纪文峰揸死，冇俾佢走啊。 香港苹果日报。 其实而家冯敬恩咧，佢单即系呢单叫冲击校委案啦，佢有3条控罪，就认咗2条噶啦。好似啲破坏公物啦，同埋即系 刑事毁坏， 刑事毁坏，同埋即系呢个叫做系冲击，唔记得咗乜鬼嘢啦。咁而家佢又话一条唔认嘅咧，就系、是、叫做系恐吓，系嘛？咁因为佢就头先佢讲嗰个说话啊嘛，咪怼冧佢啊嘛。但系其实我问嗰啲法律意见咧，如果其实你未必入到嘅呢条系。 嗱，咁阿 Martin 都醒嘅，即系 Martin 同我哋打咁多年呢啲官司，打唔甩嗰啲就算噶啦。 嗯， 即系就叫你不如 down 咗佢，俾个官有啲好少印象。你后生流流，唔通你真系坐咗佢咩？ 坐监嗱，其实坐监真系未必。其实讲真， 喂，所以你记唔记得我哋喺呢个节目嗰阵时候，我评论佢为校委会呢单嘢嘅时候，点解话要用和理非嘅方法？ 嗯。 你和理非嘅方法咧，立于不败之地。咪而家而呢一啲，亦都系我哋过去曾经犯过嘅错误嚟嘅。老实讲，我系冯敬恩，都会系有相类似嘅处理方法，同埋个抗争噶啦，唔俾佢哋走，系嘛，指住佢哋闹，系嘛，甚至乎有时冲动起上嚟嗰时喐手喐脚，都唔出奇噶。但系你咁样会出事嘅。我嘅评论就系话，其实。你应该系围住个门口，围到佢哋出唔到嚟，因为你够多人就得噶啦。但系你唔够人就冇计啦。你都冇群众基础，有乜计、有乜计仔？即系你都唔系即系指手画脚，跟住阻住人哋，跟住讲怼冧佢嗰啲嘢可以解决到个问题。 呢、 這 个系多余，呢、這个系多余。 同埋你自己亦都有一个有一样嘢最大嘅矛盾系咩咧？当日你喺校委会里边，你系投咗支持票噶嘛？ 嗯。 你先至难自圆其说啊嘛，跟住出到嚟另一个口面啊嘛。 嗯， 啲人觉得你唔老实嘛，你觉得你唔老实先至大镬啊，都唔系话你嗰系一时冲动啊，冯敬恩。 嗯， 我唔系针对你啊，老实讲，我好尊重你作为呢个港大学生会会长嘅时候，喺呢一个嘅校委选举喺阿陈文敏嘅问题上边咧，你都系尽过力 的， 但系你跟错师傅咯，教你勇武抗争嘅人系困咗你咯。 嗯， 有几可咁多年嚟，香港大学嘅学生会会长系会俾人告噶？ 唔系，其实佢系嗱，唔系，但系咁讲， 我哋嗰阵时候告都系告学联啫，系咪？港大学生会会长好少俾人告噶，天之骄子，天子门生，仲系第一把交椅嘅人。 嗯， 告你嘅会投书记器嘅，而家你系俾委人入啊，傻仔！ 唉，唔系我讲得如果你话抗争嚟讲咧，我始终觉得佢系比阿邱大可劲嘅，因为佢真系带头去做， 同意 系带头去做。咁但系讲真啦，即系你记唔记得当晚咧？其实佢哋冲击完之后咧，梁丽国啊，其实就留守嘅，咁啊谂住就坐天光。当其时佢就对啲传媒讲：我哋希望。李国章翻嚟，然之后咧就应承我哋咧，即系搞一个叫 review committee 咁样样嘅。咁而家有冇 deliver 到咧？冇 deliver 到，但系清算就做到足。半年时间有多？ 唔系，所以你成个运动你行错一步，唔系话你背后嘅目的唔啱，系你成个手段有问题。你系攞唔到群众嘅支持， 你真系斗唔掂呢啲咁嘅老屎忽，呢个老奸。 喂，你好简单啫嘛，佢两个女人，一个纪文凤。一个嗰、那个咩麦乜鬼啊？ 麦家谦， 麦家谦即系张国荣个侄女。喂，你咁样围住佢，喂，尤其是个女人，系冇人同情嘅。你即使你个 cause 系几力出同眉都好， 嗰、那个纪文凤个嘴脸咁样衰咧，都会有 都好啲， 系啊， 都好啲，系咪啊？唔系你围住佢，即系如果你真系坐低， 系 系咪啊？即系嗌口号，表达你嘅愤怒同埋抗议嘅声音，唔系喐手喐嘅。你系攞到群众嘅支持噶，喺呢个陈文敏嘅问题上边，同埋校委会嗰、那个即系 review committee 个问题上边、因为你干预呢一个校政，去踩到只脚埋去香港大学嘅时候，系好多香港人系会好大嘅反感噶、其实本来系有群众支持，系你自己即系倒写楼下嘅搞到。是你自己赌钱落海的。个运动根本完全冇人敢埋你干 intervene 你哋。只要你保持克制、理性、和平。唔系非粗口啊，我唔会留刘卿咁啊，即系俾你包仔即系抹黑晒大佬。搞到我哋啲和理非已经完全系冇晒道德高地。喂，唔得㗎咩？你睇下个保生，你睇下冯敬恩，呢个一个非常之坏对社会运动一个坏的榜样。 嗯。 你看现在你够用的什么认罪啫，你够用的什么找李柱铭同你打呢，全香港排第一的大状就一定掂的吗？个问题是这样啊。你比一个就算你自己能够顶落去 你俾咗一个好坏嘅榜样，所有嘅 followers 同埋所有嘅 participant 同埋群众，原来有咁嘅效果嘅。都好，你咁样做俾人告完，咁大家都警醒，点解和理非呢个路线系能够长做长有咯？即使佢告你都好，个官都好同情你啊，因为呢个系一个和平嘅集会啊嘛。 嗯， 同埋你个legitimate cause 喺背后㗎嘛。你係唔想我哋香港大学俾人干预嘛，唔想共产党插隻脚埋你嘛，啲官识听㗎嘛。但係你而家嘅手段係掩盖咗你本身最终嘅目标。咁咪大镬囉。保生又係咁。冯敬恩又係咁。你唔係个个好似我哋嗰啲人。我唔係话自己叻啊，而係挨可以挨好多板啊。 嗯， 挨好多板都觉得即係跌低仲要再起身，跌低仲要再起身，话俾人听我哋继续系勇敢嘅。 但你知唔知佢 day one 佢会讲呢样嘢，佢会将呢样嘢佢系点样去 spin 呢？佢又话呢样嘢要永续社运。喂大佬啊，边个想将社运当即系当生计咁样去谋㗎？你咩搞社运系好折堕㗎，其实系。 大部分人都系啦。 即系你当人哋打份工去永续。喂，呢啲唔系一件好嘅事嚟噶， 唔好咁样污蔑人哋啦。嗰啲大部分真系左交，真系成年都系见你着嗰套衫嘅人，系咪？食嘅嘢， 你估好风光咩？ 唯一就是可能有时喺 Facebook 嘅 status 呃下你哋啲 like， 系咪？得闲记者会怼个咪埋，系咁多嘅啦。做多十次拍之下嘅， 唔 係 所以我 冇感覺㗎啦。 我見到最近啊，邊個啊陳德章咁樣話退黨，即係還是係退出社運圈，其實又係好心酸嘅。即係因為其實你見到香港人又係咁講，靠你哋啦，咁樣靠曬你哋啦，喂你冇份嘅咩？確實係、哦，大佬，即係佢係真係只以一個人，即係你唔好話你係咪想永續社運先？喂，原來香港人都想你永續社運。都想找一个 agent 系帮你代劳晒所有嘢，即系你唔使付出任何嘢嘅，咁样系唔得噶。我哋系要一个公民社会， 咁都唔紧要。即系作为即系群众运动嘅领袖，我哋要第一个企出嚟顶第一板。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顶完呢一板之后，你自己唔好咁快退缩。呢个系此其一。即系当然 ，Derek 仔有另外一个道理啦，系咪？嗯，即係覺得即係港珠話咩靠你啊撐你嗰啲，佢好難聽啦，覺得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好畫立下一個最壞嘅榜樣。所以小弟講退休係好緩慢地講㗎，我唔會特登出嚟開嘅記者招待會屌你啦，香港人，我而家唔撚屌你啦，我唔會咁㗎嘛，我使乜咁啫？你做到咁有咩意思啫？系咪？好似好有怨气咁，好似觉得全世界欠咗我咁，唔使做呢啲嘢噶。你咁对个运动重大嘅破坏同埋影响啊！自己行捻开咗就算啦，系咪？得闲当讲笑咁啊，系得退休噶啦，我屌唔想玩噶啦咁样，咁咪算咯，咪得闲上嚟开下咪咯。做政治评论都系政治参与一部分嚟嘅啫，系咪？屌下梁振英几个人啦，系咪？屌下啲建制派。好过你揸住一条错误嘅政治路线喺度误导苍生。喂，之前啊本土派就係咁误导苍生，自己承担完代价，跟住一个屈尾十就话屌好后悔。咁点搞啊大哥？ 喂，你后悔喎，你后悔你嘅事喎，但以前俾你攻击过嗰啲人呢，你会唔会向佢道歉呢？係咪即係你即係跟错大佬，唔係你净止你一个人嘅事。 我你要跟错条。 啊、你系因为你跟错呢个大佬呢，你系攻击好多同路人嘅，其实系。而嗰啲人本身就系諗住系长期抗争，即系唔放弃人嚟㗎。呢个系你唔好諗住你自己一个人后悔就算喎，讲真真系。 咪所以佢做呢啲咁嘅访问唔早去做啦。系咪？ 咪咁都唔好，即系我觉得都有嗰个意。 唔系啊，你个成个 demonstration effect 嚟噶，潜移默化，啲人睇到你咁嘅访问，睇到冯敬恩嗰啲咁嘅样板，个社运真系唔永续啦。 系俾嗱，譬如俾蓝丝喺度讲，揸住嚟讲啦，诶，呢班人抵死啊，咁样你以后咧，你啲人黄丝咧想投入去去参与社运咧。或者是起码有限度的社运呢，你都觉得是好 discouraging 的，其实是。 所以那时候第一次啊 阿明嘢真係犀利啊！佢第一鑊咧，同我財政預算案嗰陣時候咧，去即係真係佔領中環啊！第一鑊咧，德輔到中嗰次咧，我都同佢講明，得啦，我頂咗佢啦，你辦。佢就真係用啦，佢話唔得，我要同你一齊頂，唔係陪我啊！嘢意思就話我要自己承擔呢個責任。因為點解嗰陣時候我哋講緊數噶嘛？葉浩爾同埋葉寶林，都放噶嘛？佢告四個。攞两个嚟换两个，我就不如 叫你交人咁样样。 哇！我逃军行还掂都系有案底噶啦，冇捻所谓啦，多一个唔多，少一个都唔捻少噶啦。咁我帮你顶捻埋佢，咁你起码你 clean record 咧，下一镬你做大镬嘅嘢嘅时候咧，嗰、那个辩护律师都会话屌佢冇案底噶嘛，系咪？如果你咁样同佢讲数，佢又唔会判你坐监，系咪？咁何乐而不为咧？不过佢唔制，嗱呢样嘢佢系勇敢啊。佢怀念都系噶啦，早嚟同迟嚟都一样咁样，系嘛？跟住佢继续搞添，系嘛？继续即系踩呢条钢线添咁样。喂，咁你就会俾到永续社运嘅希望人哋因为你自己身先士卒啊，哥仔，你唔系叫啲群众去顶啊？嗰啲系普通人嚟嘅咋。所以有时候我同阿长毛成日都讲，佢拉普通人嘅时候你惊。你拉我拉长毛啲唔惊，因为你系领袖，你食得咸鱼抵得渴，呢个系你政治嘅目标嘅一部分。但系如果拉 Anthony、拉 Dennis 嘅时候，你唔肯惊。 你冇开名啊，大佬， 即系普通人都拉啊，即系白色恐怖啦。拉领袖嘅时候，大家仲可以顶，因为你知名度高，佢唔敢乱嚟。拉普通群众嘅时候，边肯佢睬你？你睇下冯敬恩今日上法庭，有冇人喺门口撑场？我睇唔到啊！我睇唔到啊！嗱，你搞散学联嘅，以前我哋每一次我哋俾人告嘅时候，系想学联嘅年代。即使我哋点样核突去冲击新华社都好，中联办啫，都有十几个同学真喺门口支持下打气。而家去晒边？ 系咪真系冇噶？ 我唔知啊，我见到佢入场嘅时候，一自己两个冲入去咋？喂，如果正常嘅，系咪喺门口揸住个 banner 嗌下口号先啊，大哥？冇呢啲影像、啊，你 clarify 我啦，你 correct me 啦。如果有嘅话，打散咗个运动嘅结果就系咁嘅。连同情你嘅人都冇，支持你嘅人都冇，帮你撑下场嘅人都冇，你死唔死？自己玩死自己啦！我记得最记得一句说话噶啦，嗰阵时民主党我仲喺度嘅时候，内部讲嘛，呢叫咩咧？细路仔玩啫啫，越搞越熟。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 好，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